我国各地人民十一号欢度传统节日正月十五。从首都平壤到我国最北端地区稳城和分界沿线城市开城等，全国各地都充满着民族情趣，各阶层劳动者、青少年学生和儿童欢度节日非常热闹。今日城广场、凯旋门广场、平壤体育馆广场等首都各处都有学生少年愉快地进行了团心绳、跳绳、打陀螺、放风筝等各种民间游戏活动。公园、游园地等处有人们跳舞，家家户户有全家人和邻居聚在一起吃五谷饭和九种干菜等传统节日饭菜，还下象棋、玩游瓷等欢度节日。首都平壤的玉柳馆、青柳馆、沙里院市民俗大街的各餐馆、咸兴的新兴馆、海州的玉溪阁等各地公共饮食网点推出平壤冷面、八宝饭、绿豆饼等各种节日饭菜，给人们增添了喜悦。天黑后，圆月一升起，人们就在平壤的牡丹峰、大同江畔各地名胜，以及在朝鲜劳动党的关怀下建成的社会主义新大街和新村庄等各处赏月。